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要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我们欢迎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主任张鹏，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评审部的负责人李小佳，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江同林老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江老师经常去我们演艺群英会。 对呀。 今天提早一个小时来到打开文化之门。 好。 让张鹏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新成立的，到现在今年是2018年第三届了。 对。 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好吗？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这个2016年6月，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这个领导下，在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财政局的共同支持下，发起设立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应该说呢，基金的设立它打破了行业系统和体制的限制，在顶层设计上形成了由政府主导、专家评审、面向社会的一个运作模式，是成为推进我们北京市文化领域结构性改革的一项创新性的实践。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呢，还是一个全国首支省市级的艺术基金。基金每年按照1亿的投入规模，围绕舞台艺术创作、文化传播交流、艺术人才培养三大领域开展资助，通过创新艺术生产的引导方式和财政的投入模式，不断激发社会的创作活力。应该说刚才运行3年多以来，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2016年我们立项资助项目97个，资助资金8361万元。2017年资助项目100个，资助资金是1.09亿元。2018年立项资助项目132个，资助资金1.256亿，大数应该在1.3个亿，就是约1.3个亿左右。应该整体来讲呢，基金它每年的扶持力度是在逐年的增大，然后它的覆盖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应该说社会影响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也在此呢，我也想代表基金管理中心向广大关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各位领导、各位听众朋友表示感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艺术基金，在我们基金的支持下能出好的作品、好的项目，努力向高峰迈进。 其实听完张鹏的介绍，可能很多的普通的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政府出资让一些有创作想法的人，但是呢没有足够的资金的人，能够通过政府的资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说小点应该这么说，对吧？张老师，您参与了几届啊？ 3届我都在参与着。对， 3届全部都在参与。那从一个，您第一个算是创作者，第二个算管理者哈，第三个绝对的圈内人，您能不能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听众朋友从您的角度介绍一下，就是您的印象当中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呢，在我看来啊，首先对我来说，身份这边其实更多的是它的整个的评审工作上的介入在这方面。然后啊，给我最主要的一点感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是在政府引导这个层面以及对北京的戏剧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引导方面，这两方面作用会非常非常突出啊。比如我就简要的说一点，就是说民营戏剧这一块。 民营戏剧。 对，因为大家知道文艺青年，尤其是文艺青年，基本上都集中在京沪两地。那在北京这边，其实各个艺术院校每年的毕业生是一批一批的，包括我带的同学们也是这样。但是在校园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创作，那出了校园之后，说实话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机构来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把他们的艺术夙愿或者艺术初心让他们在更广阔的文艺舞台上去张扬出来。那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在我看来这3年，他的所入围的资助的这些剧目，民营这一块占有相当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我也注意到民营这一块的创作者这方面的构成基本上是每年的毕业生，甚至都有刚刚毕业的他就取得了这个基金的这样的入围资格，尤其是青年人才培养这一块，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就会看到好多这样的青年人，因为基金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尤其是给了他资金上的资助，让他就没有必要再去像原来一样去跟爹妈要去啃老，去怎么样去大家去抱团取暖，但有党和政府的支持，有这个基金的支持，我觉得孩子们的成长之路 会更宽泛，而且会更健康、更阳光、更良性啊！这是我给我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感觉。对 ，OK， 嗯， 对，张鹏啊，刚才听张老师介绍啊，就是原来可能大家一听到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啊，听到基金两个字的时候，都觉得哎呀，那肯定是国有大院团能得到，其他的就没什么戏了，原来都有这样的感受。那听张老师一介绍，能不能跟我们说点具体的数字，这三年来国有院团还有我们这些民营院团，包括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获得基金的一个情况？ 应该说呢，这个基金的设立它主要是面向这个社会的， 嗯， 它这个申报是公平公正，然后我们评审也是从这个组织了一个专家库，然后从专家库里面随机抽取，由专家来评审项目，就是艺术质量好不好由专家说了算， 嗯， 所以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我们并没有严格的去区分是属民就是国有还是民营的这个文化院团还是文艺院团或者文化企业， 嗯， 只要是符合评审要求的，有艺术较高艺术水准的，我们都给予支持。我们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应该是三年以来吧，我们这个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拿到项目的比例大致是在各一半，就50%左右，都是50%。 嗯， 啊，资金量上也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应该说，整体来讲，应该是基金的设立还是在激发了这个国有院团继续发挥它这个文艺创作主力军的同时的时候，又激发了社会的创作活力。 嗯， 啊，尤其是刚才江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很多这个刚走出校门，或者是说刚这个就是有创作激情的这批年轻人，拿到我们基金的资助以后，能够得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创作。 嗯， 尤其值得一提的话，基金它是一个事前资助。 嗯， 和以前我们所谓的政府的这个补贴不一样啊，就相当于是以前是有了项目以后你再去申请政府补贴，我们现在是有你有了创，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做事情干事创业的这个信心和勇气，那么你就如果通过这个评审拿到了这笔资金以后，相当于是一个启动资金啊，我们也会前期给予一定的这个资金的支持，然后通过后期的监督结项以后才会拨付整体的资金，所以实现了艺术创作的整体全链条的一个扶持。 也就是说，一开始如果你有想法，你就可以申报了，对吧？ 对对对。 啊，然后他就会在前期就给你一个启动的资金，像江老师说到的，同学们就不用那么困难的抱团取暖了啊。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如果你报上来，有一个评审委员会认为好，有初审、复审，觉得非常不错。那可能你就可以得到资助了。说到评审，问问小佳好不好？说一下评审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评审是一个什么过程啊？ 我们评审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保证的。 嗯， 但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就可能是我们要说的就是简单化一些哈。 好， 我们的评审基本上呢是围绕着几个环节。 嗯， 那完全受理过来的项目，我们首先呢是基金管理中心组织一次审核。 嗯， 这次审核呢主要是审查这个申报主体相关的一些资质要求。 嗯， 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了专家评审的程序。专家评审呢，我们分成了两个层面。第一步呢，我们是网络初评。那么这一次评审呢，是基本上是围绕着项目内容质量来进行的。它的形式是完全是专家和这个申报主体不见面的这样形式，为最大化的保证评审的公正性。初评过后的项目，我们会组织会议复评。那这次复评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来考量这个团队的执行能力，他的艺术质量能否达到他书面这个申报书里边所描述的实际效果。那么通过两轮评审之后，总成绩相加，我们按照成绩由高到低来排序。 嗯， 那最终通过我们的几个理事会，通过这个局长办公会，通过局的这个党组会，是报经最后经市委宣传部的部会决定，我们确立年度的资助项目名单。 哦，还是一个挺长的过程啊。这个关于这个评审呢，还有幸参与过。其实到了复评的时候呢，还是很紧张的，因为我自己参与过两回答辩。哇，那个场面，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必须得说一下，非常正规啊。然后很多个分类别，很多个办公室，然后呢就在那儿拿号啊，抽签儿拿号， 进去之后呢，各位老师坐一大排，然后你就开始阐述你自己的想法啊，做一 PPT， 然后你这个剧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创作，我们什么样的团队来支持，然后有什么样的宣传等等一系列。说完以后，各个老师，我经历过这两次，非常认真，都会根据你汇报的内容逐个的就是一针见血的问问题，绝对不是那种糊弄的，就是他有问题就要问。但我觉得你这个结构，你觉得你这么弄好表现吗？因为我们这两个戏的导演是邵泽辉导演啊，导演就会讲说，那你刚刚提到这个费用的问题，还有管财务的人啊，还有专门的财务主管，有管创作的，有管执行的，宣传的，财务的，做一大圈人，然后就开始问你这个项目。所以其实张鹏，我们每一个被评上的项目都是经历了挺长的或者很正规的这么一个评审的过程，很公平公正，而且是一个很公开的过程。 应该说立项资助项目能够从众多的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 嗯， 也确实是很就是经历了千辛万苦，跟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对， 有点类似了。 所以张鹏，你看现在我们听到的，从8000多万资助到18年的1.3亿将近，那这个报名数跟最后录取的数之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以2018年为例吧，2018年我们大概申报数量是在630多个左右， 嗯， 啊，最终那个到我们立项资助的是100多个项目，其实应该是不到20%的这样一个比例啊。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不但是从对它的艺术质量上进行把关， 嗯， 我们还聘请了这个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 以及那个就是一些负责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专家， 嗯， 对你的财务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严格把关，也确保财政资金能够合理高效使用。 对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通过各种途径采取的一些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可以让财政资金得到最大化的一个使用效率。 嗯， 因为毕竟基金是由财政性资金设立的一个创新性的资金， 对， 所以呢，财政也是要求我们把这个资金用在刀刃上， 嗯， 然后把它用好用足。 对，不能说这戏只要10万块钱，你申请100多万哈，这就不合理了。因为你要是钱花的很少的话，它很难达到最终的艺术效果，让更多想实现艺术理想的人能够实现梦想。啊，不让一些人钻空子哈，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种监管措施。那说回到作品，姜老师，这么些年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作品啊？ 非常多，非常多啊， 哦， 对，比如说啊， 嗯， 举例子吧， 啊， 比如说中国评剧院的《母亲》，比如说风雷京剧团的话剧《网子》， 嗯， 等等等等啊，包括张国刚才一直在说明戏剧院的一批小剧场话剧， 嗯， 啊，包括一些舞剧。对，现代舞团啊，当代舞团啊，就是这一类机构的作品，我个人觉得，不光是品质让我觉得要为他们点赞，同时他们的本身对他们的艺术初心这方面的张扬， 嗯， 还有他们的艺术风格上的个性， 嗯， 这方面这些个作品体现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 嗯， 就是前段时间刚看的。王亚斌他这个团队的这个舞剧《一梦如是》，嗯，这样的一个作品和国内外的一批大咖啊，音乐界的、舞蹈界的来去合作， 嗯， 尤其是他们这个舞团的一批青年人来做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话，嗯，看起来是一个古典主旋律的作品，但是呢，它以古代年轻人的励志来去对应当代年轻人的这种在大环境下各种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去如何去解读励志这两个字，我觉得给大家的这种反思和反悟非常非常多。那再比如说这两年获奖无数的一个戏曲作品啊，《母亲》，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命题作文，而且就是前几年抗日这样的一个作品舞台剧上出现了好多。那在我看来，这真正那个时候出来的作品，现在留下来的还在长演的，并且长演长新的《母亲》可能是屈指可数的几台。那我觉得是中国评剧院这样的一个作品，尤其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来去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国有的戏曲院团的叫改革也好，叫怎么样去突破瓶颈也好，怎么样去下一步去去夯实自己的内功，同时是面向市场，面向 观众去创作主旋律作品等等等等这方面，这个母亲这个作品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启示啊。那同样我还要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这边给我的更重要的一个感觉，除了作品之外还有几个品牌活动，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北京是文化之都，那文化之都好，其实每个月都会有好多好多的艺术节戏剧节在这儿。那咱们来看啊，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这边基本上在北京或者在全国有影响的艺术节戏剧节基本上都是文化艺术基金再去一步一步的再去扶持着他们，再去资助着他们，同时再去引导着他们走向文化品牌，走向城市品牌，甚至走向国际品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啊，大家都知道，在繁星戏剧村来去做，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那这样的一个本来是一个民营机构再去做的一个小剧场戏剧节，那同时因为北京剧协，因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等等，包括西城区的政府各部门的介入之后，这样的一个节它不仅仅是戏曲界的一个狂欢，同时它还有港台的一些戏曲界的同仁，包括国际上的一些个戏曲爱好者，每年都把四季度当成一个来共和国的心脏部位来做一个戏曲狂欢的这么一个节日。从这个角度来去说，我只是以点带面，同样的还有很多的活动啊。 哦，我知道还有像北京故事。 对呀、 讲北京故事的啊、我们特别有幸，我们第一年还就是拿过第一届的北京故事当中的其中一个故事的创作。当时也是根据我们电台的一位主持人是苏金平老师，他的当时一个很真实的采访故事改编的，讲的 餐厅。 不是第一届， 他 的那 届 哦，你还知道我们的戏啊？ 当然知道。 哦、天哪，那这一届，当年就是北京故事第一届，然后做了一个电台的故事，是苏金平老师当年采访的一个人，他真实的故事。然后我们觉得，哎呀，有这么一个机会，能把我们电台采访到的这些人物搬上舞台啊，觉得特别幸运。包括说，2017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当时电台的广播剧啊，讲的是一个香港的老板87年来北京，然后后来自己创业啊，一直在北京扎根的故事，现在已经是政协委员了。然后，这个姜老师知道叫茶餐厅啊。然后呢，这个题材也是得到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一个认可啊，它是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一个香港人怎么在北京打拼奋斗的故事。 对 啊，我们上一轮演出刚演完。对，所以姜老师，您在整个评选过程当中，您说一下您个人的评选的这个个性吧。 这个我还真想说啊，刚才这个朱红老师以一个申报者的一个角度来说他的忐忑，其实说实话啊，评委坐在你们对面，这个忐忑一点不亚于你们，甚至比你们更甚。 真的吗？ 真的是 让我找点平衡。 他的确其实真的就怕说是大海捞针，但是就怕错过一根针。对。然后的话呢，更多的说实话，大家就是再大的咖再大的腕，真正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不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会有一些刹那间的没有逻辑。那从这个角度，很可能他也怕自己某一句表述不当，或者是把自己的某些个主创的思维没有表述出来，或者表示的繁复起来，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我私下里跟好多好多的主创再去了解，只要是坐在对面，真的都就在打鼓，而且五分钟也好，三分钟也好，就怕突破，自己都会自觉不自觉看一看手表。从这些角度来去说呢，其实说实话，每次看到主创们的忐忑或者紧张，所以我来说可能都会善意的提醒他们不要紧张，哪怕喘十秒钟的气再去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实话，大家都是心有灵犀的，也就是说，到底我凭什么也怕错过一些好的创意，错过一些好的文本，甚至未来好的作品？那么主创者们也怕错过这么一次机会，完了错过一次国家的支持也好，各方面的支持也好。所以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真是要提醒下边的基金再去评审的时候，评委们当然要把心态放正放宽，公开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主创们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其实只

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山风里的城市，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要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在北京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支基金，这就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我们欢迎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主任张鹏，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评审部的负责人李小佳，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江同林江老师，你好。 好，我也接着问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半时段其实我们了解到了2016年到2018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还有额度都是逐年在递增，有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资助和支持。其实我们看到基金呢有三块啊，一个是舞台艺术创作，刚才聊的比较多，还有就是文化传播交流，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艺术人才培养。所以张鹏，你把另外那两块也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就这样，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其他两个领域的咱们支持一个方向，然后请我们小佳同志再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这样的话通过一些实例应该能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基金究竟支持什么样的项目。第二类是文化传播交流，这一类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小的这个就是分支，其中包括刚才江同林老师提到的那品牌演绎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支持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能够讲好北京故事的这么一个品牌的这个展演活动。第二类呢就是艺术推广普及，这个我们支持这个舞台艺术、美术、书法等艺术作品的宣传推广，各个方面的这个普及，这样是推动艺术在全市中的普及教育。第三个就是对外文化交流，这块因为北京也是对外交流的中心，所以呢我们鼓励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北京故事的项目能够走出国门，走出北京，向全世界传递好我们中国的声音和北京的声音。 嗯， 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一个支持的一个重点。第三一类是这个艺术人才培养，艺术人才培养呢主要是我们也分了几的下几的，我们根据不同的项目类型也是做了一些区分，其中包括艺术教育实践，这个主要是面向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高校或者是就是对于艺术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普及和实践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专项的一个人才培养，这个是主要是针对一些关键领域的人才举办的一些专项的培训活动。 嗯， 然后还有一个艺术人才交流平台， 这个我们也是考虑到了，因为人才的培养除了培训班以外还有很多别的方式，包括现场直播、网络直播的方式，包括一些就是说通过这个各种途径来交流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因为又创新性的设立了一个艺术人才交流平台的一个方式，总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基金的不断的资助体系的不断的扩展，能够将更大范围的覆盖全市的艺术创作的各种类型和各种方式，这样让大家都能享受到基金的资助的一个成果。 好的，小佳，那我们就从你的角度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项目都有什么好不好？ 那我就先从人才这部分说。因为艺术人才这个培养这方面呢，我们每年征集到的项目啊数量是很庞大的，可是最终立项的真正立项的项目呢比例是很小的。我们也在反复的思考，是究竟什么样的项目最适合由基金来资助，让它的这种成绩效益化能达到最大化。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个小的项目的事例哈。 好， 一个就是2016年我们资助了一个项目，叫做京津冀武功武戏培训展演活动。这个项目呢，它是集合了15家戏曲院校和院团的力量，是围绕着京津冀地区的所有的武功武戏演员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培训和展演，一共是用了8场的戏的时间，展出了大概70-80出折子戏，这样一个庞大的体量。那么后来又从这80场折子戏当中，又择优选择了在长安大戏院进行了5天的集中展示。那么这样一个规模可以说当时引起了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反响，因为业界始终在强调，甚至于有专家强调说武戏消失了那么戏曲就完了，有这样一种说法。可以想见说武戏在现在戏曲这个整体的生态当中是处于一个多么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这恰恰就印证了说我们基金要资助的一个方向，就是在一些艺术领域的薄弱环节。那么这个项目就恰恰在符合基金资助的一个方向，他取得的成绩在当时呢来讲是引起了一个社会非常大的反响，这是一个个例。那么我下面想说的还是一个有联动效应的一个事例，就是北方昆曲剧院，那么作为北方唯一一支哈昆曲院团，那么它的品牌的影响力自不必说，但是它近几年在本团的人才艺术培养方向上也是在反复的在强调北方昆曲的这种特点。2017年呢，他们以荣庆学堂为这个核心，那么要陆续的用3年的时间来培养青年人才，一共要传授200出的濒临失传的折子戏。因为北昆在院团成立之初，据说当时是有600出戏的，但是现在啊能够活跃在舞台上的大概也就10-10出左右，所以这么大一个来这个弥补，来这个来这个扎实推进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说北昆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但是2017年他完成了第一期50出之后，我想更重点推出的是他这50出戏的成果如何来展现。2018年北方昆曲剧院和国家图书艺术中心2家强强联合，非常恰当的就把这样50个戏向社会集中的去展现了。所以刚好今天上午，那么国图刚刚发布完这个新闻发布会哈，马上他们这个50出折子戏的展演活动就要开展了。无论是从个人感情哈，还是从基金的一个资助的成效来讲，我们也特别希望社会的这个大众哈，能够通过这样这个社会这种普及，而且基本是完全免费的，那么通过这种低票价的免费的这种公益性的活动，去检验北方昆曲的挖掘和整理的成效，那么检验基金资助的成效。 我们现在一直在介绍，可能很多的普通的听众说这个好像离我们好远啊，这个好像就是院团去申请资助嘛，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得说一下我们资助这些院团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让我们大众要看到，对不对张老师？ 对，刚才主持人在说基金来支持专业的文艺创作的人士们来做作品，做出来的作品做什么，出口在哪里？ 对， 出口一定是在大众，说穿了在市场上，当然市场也有市场的规范， 基金所支持的作品，除了是在市场上去摸爬滚打之外，更重要要去引导市场。在我看来，尤其是刚才咱们这个下半个环节在集中在品牌活动啊、人才培养，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确有好多的感触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尤其是比如说咱们这一年度的这个基金这边品牌项目这一块，我举两个例子，青戏节大家都知道， 青年戏剧节， 对呀、打开艺术之门，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的活动，包括刚刚闭幕的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啊，就是儿艺来去主办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包括马上要启动的天桥音乐剧节，就是这一类的节，包括分门别类的这样的艺术节、戏剧节启动起来之后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啊，不仅仅是票房上一片飘红，更多的是我现在习惯于到剧场里看大家的反应，尤其是拖家带口的父母带着孩子的或者带着老人的，看他们的反应，明显感觉这些个节经过基金的引导和支持之后，他们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在这方面和观众的互动，和因为花的是国家的钱，对国家要去负责，同时国家对他是有要求的，让观众们满意，要艺术质量也要是上乘，从这个角度来去说，他们台上台下的组织也好，各方面也好，包括观众们花钱买票进剧场之后的收益也好，我明显感觉比那个散打的这些剧目要好得多。对， 是因为它是有双重监督在里边， 对， 有国家的监督，然后有这个民众的监督， 更重要的是责任感， 还有责任感。 对， 对，所以张鹏，今年是2018年了，2016年记得第一年申报的时候还一头雾水呢，现在2018年啊，第三年了，你作为在基金哈、管了三年，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这几年过来有什么变化？ 整体来讲呢，基金的运行应该是说越来越规范了、从一开始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一样，就是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来管理好或者是运行好这支基金，怎么样能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也是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这个规章制度，应该是说我们从无到有，现在已经形成和完善了，包括基金文化艺术基金章程、项目资助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以及评审管理办法，甚至我们现在还有监督结项管理办法，就是从项目的申报到评审到监督到实施以及到最后的结项验收，都有一系列制度进行保证，应该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基金能够按照财政的要求能够顺利的实施下去。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越来越规范。 对， 第二个就是说我也很欣喜的看见，就是基金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大众的这个关注和欢迎。因为这个从第一年的申报情况来看的话，第一年应该也就大概有不到400个项目来申报，之后呢我们随着我们开辟了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设立了专业的网站，开发了专门的这个申报评审系统，包括我们现在要求项目单位进行一个就是在执行的时候进行一个宣传，通过这种宣传的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让基金更多的为大家所了解，能大家很多人能来了解基金，能来申请，更重要的是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来监督，自发的来监督这基金的运行效果，所以从两年情况来看，我也有信心让基金在今后的这个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好。当然同时我也希望就是说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一些好的意见建议，因为在艺术创作是有艺术创作规律的，基金现有的这个资助体系下，如何能更好的把那个艺术作品、好的作品、好的活动凸显出来，我相信还需要大家的不断的努力，然后我们就把大家的意见建议吸纳到我们下一年度的基金项目申报工作中去。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了解基金不一定说我们非得去申报基金，因为毕竟能申报的都是少数，但是希望更多的朋友看了基金资助的项目之后啊，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首先呢让我们的创作者更知道大众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同时也知道基金我们怎么样往下运行才能更加的完善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可的。张鹏，我们如果普通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想跟你们沟通的话，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吗？ 对，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有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包括我们的电话和邮箱。然后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在公众号上还会不定期的推出这个就是赠票活动。 观剧活动。 对，观剧活动。这样的话能够说让大家能够更直接的 参与到我们基金的项目中来，更好的发挥就是大家的这个就是监督作用 啊、好，小佳，2016年到2018年三届了，每一年在评审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些偏重的方向？今年2018年是什么呢？ 是这样，我们基金资助的2016年到2018年啊，最主要的这个方向还是落实落细一城三代哈，一和一城三代两区这样一个文化中心建设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主要比如说舞台艺术创作主要还是围绕着能够讲述好北京故事，讲述好中国故事啊，这样一个这个现实题材的哈、当代题材的这样一个这个核心来创作。比方说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的邵导的两部作品啊，像茶餐厅这样一部作品，那它就是在2017年围绕着这个香港回归哈、这么一个重大的时间节点哈、这个来创作的。 是 啊，那么这个传播交流推广类的领域呢，我们重点支持的还是能够传递中国声音的，传播中国主流文化的，能够在世界上能够把我们的北京故事能够讲述好描述好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人才培养领域刚才我也简单提到了，就是在薄弱环节还有比如说高尖领域的啊，比方说我们在戏曲领域，那北京京剧院应该是全国的一个戏曲重点院团。那从它的历史到现在人才培养，它一直是有一个延续的过程。那么如何能够保证到哈、它的这个人才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保持这样一个水准啊，这也是我们在通过基金的努力哈、能够和院团能够达成共识共同研究的一个课题。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这个分享几个个案啊，就是刚才主持人您提到了说在评审过程中哈、我们的几个那个感受，其实我是主要是负责评审工作的。那么我还有幸跟姜老师哈、曾经在同一组，我对他的就是感受就很深。刚才主持人也分享说作为申报者很紧张，其实这作为这个无论是评审还有我们管理人员都很紧张。一个是时间上的紧张，一个是对于他这个一些不可预知性的哈、内容的一些紧张程度。我就印象特别深，就是姜老师在提问的过程中哈、他有一种引导型的，就是他想知道的问题啊，他就会引导着哈、申报主体去描述啊。因为有时候申报主体可能因为紧张或者对于评审要求的这个欠缺了解，那么可能达不到这个真正的评委和基金想要的这个知识点上。但是姜老师他就很人性化，他就会引导着哈申报主体 别紧张先， 一步的对，一步一步的先放轻松，一步一步的去达到这个达到你在有效的时间能够达到最佳的一个那个答辩的效果。再有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几年我在基金工作哈过程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虽然是这个从事这个专业理论研究的，但是作为管理者角度来讲呢，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工作哈，一个性质。那么在张鹏主任的这样一个年轻团队哈，我们这个共同努力，我们其实受到了评审老师各位专家库的800多位专家库这样一个庞大的哈支持力量的一个支援下，我们这个比较平稳的走过了这3年。所以下一步我们计划是对于基金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了。比方说3年规划5年规划。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的工作思路要整个贯穿于这个几年的计划当中去。那下一步我们可能还要围绕着一些一般项目申报之外，可能还要组织一些专项性的一些基金申报工作。这样呢就更有针对性的对院团，对于创作者对于所有的这个社会主体，包括对于观众，我相信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交代。 好的，最后的时间哈，姜老师，像我们这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可能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观众的这些朋友们，再推荐一下我们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好不好？ 对，我更有针对性的啊，如何申报，而且保证你申报的成功系数会大一点，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些啊。其实刚才主持人还有这个张主任还有小佳老师都在给大家介绍一些东西，我不妨再给大家重申这么一点。基 金啊，其实在我看来这三年它所重点扶持的剧目或者是引导，这叫在引导性上它注重一点，就是重点在支持现实题材、传统文化题材以及京味题材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当然体现北京或者是首都的国际化风范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尤其是跨界融合这方面，这方面的东西基金会支持的力度或者关注度会比较高啊。那还有呢，比如说啊，以点带面的这些个叫做适时适度的这样的一些题材，比如说这几年我所关注的一些题材，比如说抗战胜利70周年啊，建党95周年啊，长征8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这一类的有严格的时间节点的这一类的题材。比如说明年啊，建国70周年，就是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会在目前的大的环境下、大的形势下，大家的关注力度会比较高。我也期待着，尤其是像国庆献礼的这一类的题材，在明年的基金里头能有重量级的大部头的作品来去出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就是北京艺术基金这一批工作人员，我今天特别要去说的，非常年轻，在张主任的带领下，从我们这些评委的角度也好，专家的角度来去看，这个团队真的太年轻了，似乎是要在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是不可想象的工作量这么大，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那但是他们尽职尽责也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专业力量或者说他们的内功非常非常强，尤其是我个人觉得这里头的细节，比如说中期监督也好，项目跟踪也好，基金的这批 这个竹乐团是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哈，只是以竹子为演奏乐器的哈，一支这个专业的这个演奏团队。那么这支团队它本身它还有好几项就是乐器的这个专利发明，它的足迹也遍及到世界的很多地方了。应该说在这个北京范围还是世界各地，它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这个院团呢，也常年活跃在这个北京的一个各种演出市场哈。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打开艺术之门，那么他就经常几乎每年都会参与进去。我们不妨就选择其中的一个片段让大家感受一下，我觉得也很有意义的哈。就是竹乐团前期跟那个盛中国老师有过一次合作，那么我们就简单先了解一下，那么听一个梁祝的一小片段。 那我们就来听听北京竹乐团和盛中国老师一起合作的这么一段。感谢小佳，感谢张鹏，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购物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2号至10月14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那么在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日本太福膏这个品牌的保温产品。好，那我们请到的是赵经理。赵经理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很多人呢知道日本的这个保温产品特别好哈，经常是海外代购啊，或者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呢来这个往回带啊。 对。 那么今天的这个机会来了，我们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日本的太福膏的保温产品。 是。而且日本的产品呢，它有精湛的制作工艺， 是 严谨的工作态度。我们无论是在设计、制作，还是用料以及选材，都是非常考究的。 你像它的产品的这个选料呢，就非常的严格，也非常的考究。 我们里外通体用到的，大家听好，是304食品级别的不锈钢，是达到食用级别， 是 入口级别，也是非常安全的材质。 而且我看了刚才呢，相对来讲比较厚， 很厚， 而且呢也比较有分量、 很扎实。 对， 哎， 所以呢一定是好的304级别的食品级的不锈钢啊。 这个其实保温时间长呢，除了我们用料扎实。 之外呢，我们在整个这个不锈钢材的中间啊，还加了一层这个镀铜层。这个镀铜层是起到什么呢？热隔绝、热反射，延长它的保温时间。然后呢，在整个保温杯的里边还有一层喷砂的工艺。这一层工艺就是无论是你装了带有颜色、有味道的液体，它不串味儿、不残留，好清洁、好打理。所以大品牌该有的制作工艺，我们都体现出来了。 没错，它既有实用性哈，而且做工呢非常的考究，而且呢也非常的安全。 对， 另外刚才提到也非常的美观哈，它外观呢是这种 钢琴烤漆的外观， 哎， 然后香槟金的颜色， 颜色好看， 非常有质感，也非常的高端。在家用带出去都很方便。 没错，我记得我曾经用过一个这样的杯子哈，就是把热水弄进去以后，早晨弄进去的，然后晚上打开以后还特别热呢，保温效果特别好。 您说的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没有区别，我们就是您把100度的开水倒进去，你早晨倒，晚上您再喝，还是烫的。 对，而且呢，今天有一个就叫做闷烧壶，就里边还可以煮鸡蛋是吧？ 为什么叫闷烧壶呢？不用火，不用电，你把生鸡蛋加进去，把小米加进去，把盖子盖严了，加上开水闷上4到5个小时。 打开以后， 小米能焖粥，鸡蛋就焖 熟了。 熟了，不用火，不用电，不用看管，你带着移动又很方便，所以它有个外号叫移动厨房。 没错，你看保温效果多好啊！ 对， 另外它那个保温壶也特别好，就你在家里现在很多还用的那种大的那种叫什么水壶 啊？ 其实水壶呢，它有一个那个盖的那个 木头塞儿， 木头塞儿、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有一些细菌融入的。 对， 这个保温壶的话就可以当这个水壶用啊。 这个保温壶是2升，容量够大， 对， 通体不锈钢，你装上2升放到家里，就是老两口一天啊，你喝不完。还有我们这个保温壶的塞儿是和婴儿奶瓶、奶嘴用到的一样的材质。 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您要是拿下来的话，家里的这个保温的这个设备基本就齐了， 大全套都有了。我们说这个2升的保温壶我们有了，还有一个640毫升的大号的保温杯， 保温杯 带出去也方便了。 比如说出租汽车司机弄一杯的话呢，这一天都解决了， 上班上 学的问题解决了， 书包当中的你带一个都很方便。 是， 还有一个200升的这个高硼硅玻璃材质的水杯，这是第三件了啊。还有一个750毫升的闷烧罐， 哎， 4个单品，如果您去太不高的专柜是1596元，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来合作299。 是，只要299元，您把这些全都拿走了哈。那市面上的，比如说您什么家沃尔玛呀、家乐福啊，都有这个品牌的哈，它是非常透明的。 对， 1596这个组合，但是今天我们299元，您就可以把它全都拿走了，所以呢，性价